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大湾区不同地方的全新资讯，有神州大地各省各市的最新详情都有。留意大湾区资讯的你又怎可以错过啊？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位男歌手继续担当吸血猎人。 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 J 风以吸血鬼爱情故事作为背景的专辑，来到最后派的这首歌都是延续着这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爱情，无论几多岁几多年都决定为对方坚持，至死不渝。 谁说我已经死，不敢权利爱你。 作曲唐善行，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何炳顺。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冯允谦《生不逢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 后援会。好，预告定先。 嗯， 阵间两点半之前啊，呢、这个嘅三十秒啊， 实验 小剧场啊， 就会咧 冇咗啦，冇咗啦。 上个礼拜都唔话你听系最后一次啊，即使话一冇完咗啦， 完咗啦。系啊，估唔到咧，因为上个礼拜都有渗过少少料嘅，就 系 因为放假，系啦，所以就叫放假一， 系咯，合理啊， 合理啊。 所以放假 其实都系而家噏出嚟嘅啫，系我哋都冇谂过咁快完嘅，系啊，因为收到好多人嘅意见就话啊，你哋啲 get 开始重复啊，啲嘢开始重复啊，咁样咁啊，不如即系。在最光榮的時候就退下來， 人退啦。在新一年新開始就做啲新嘢啦。 我有啲新嘅環節啦，轉頭會出現。雖然都話係新環節啦，但我只可以話俾你知四隻字：舊酒新瓶。 我諗住三個字添啊，炒冷飯 都啱嘅，係啦。咁但係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 我積極啲咁講，係將我哋過去吸收咗嘅嘢融會貫通， 係將我哋咁多年嚟啊，由我細細個喺手抱嬰兒啊。去到而家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为青年之后啊，学习到嘅一点一滴啊，融会贯通，智慧累积， 二题公式六十秒，一点一滴，智慧累积， 我哋好多成语喺入边， 系啊，好多滴噶呢度加埋， 正所谓啊，一滴经验，十滴血啊， yeah. 用咗好多经验去累积翻嚟嘅 ，OK。 跟住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亦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啦， 特别环节， 系。 今个礼拜冇阿黄天恩嘅啦，今个礼拜我哋系会沿用翻每年我哋都会出现嘅一个 传统， 就系本年度啊，我最喜爱女嘉宾啊，我哋会揾咗四位，今年四位啦，我哋 最后四强 系，其实。 点解会揾呢四个？因为呢四个你完咗之后有 keep 住 contact 啫， 咁咪喜爱咯。咁你冇联络，你喜爱唔到啦。嗰啲 合理合理，所以就 因为两点半之后会有， 两点半之后 边四个咧？ 系啦，大家可以估下吓，估中冇奖。咁啊，三点半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啊。 劲啊呢、這个， 同平时一样嘅， 呢个紧要啊！讲咁多嘢都有翻啲嘢一样啊！ 即系因为正所谓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哋应该啊要好好咁计划下未来啊，所以我哋转咗一个新嘅环节，亦都好合理地啲嘢系会完会退休。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退休。 新一年有咩愿望？退休。 退休系啦，我哋新一年嘅愿望系今年，因为呢几年咧，大家开始唔讲退休呢两只字啊。 你讲得好似好啱。 而家系讲啲咩啊？财务自由啊， 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哇！呢哇，啲 friend 成日都讲。 因为呢几年咧，我真系开始即系叫做 有财务啦。 唔係有財務啊，開始聽多咗啲人話啊，例如身邊阿玲啊，佢哋會講話啊，例如炒美股或者係買一啲玩具，然後點樣 保 值啊，或者啊 O 啊，投資 O to O 啊，都會講點樣保養啲唔係保養頭髮，保值啲有啲咩係保值啊？例如可能紅酒或者威士忌啊、錶啊呢啲嘢可能係保值嘅，係啦，咁啊都吸收多咗呢方面嘅知識，但礙於小弟啊。个被动收入喺边呢？就喺嗰个储蓄户口，每年多咗十几蚊，就是我嘅被动收入啦。 我嘅被动收入边度？好被动啊！冇人揾我做嘢冇钱啦，又揾我做嘢咪有钱，所以呢啲系被动收入，好被动啊！ 我都有个被动收入嘅，就系啲嘢抌俾波胜剪，我坐喺度收钱咁样， 好被动啊！ 哦，呢个押韵咗，啲嘢抌俾波胜剪，我坐喺度收钱。好啦，你有冇谂过退休之后嘅生活系如何呢？ 有啊，最近讲 一月一号，大家 FF 下退休嘅生活如此美好。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一日开心下，唔好过分啫。 之后有三百六十四日， 你慢慢 挨啦，继续挨啦。 呢、這个真系早几日先讲完嘅，因为中学同学 结婚，是是 但系都差唔多噶啦。佢结完婚之后咧就移民过去之后，咁、 哦、 佢因为系佢全职系投资嘅做，咁呢啲就唔受嗰、那个即系地域限制啦。再加上佢系外国股市，咁、所以你过去嗰边嘅 time zone 咧，其实就最舒服嘅。咁所以 我都有呢个 friend 喎，运水啊。 系， 系我系我大学嘅宿舍嘅师兄嚟嘅， 系 嗰阵时听讲好多人都跟佢揾食嘅， 有噶， 系啊，听讲啦，我唔知啦， 系啦，即系佢哋啲冇地域限制啊嘛，所以就讲起即系大家退休谂住点，因为好多朋友自己个 group 嘅朋友大部分都去英国，跟住就 FF 啦，就话喂，其实咧第时我哋退休之后，我哋应该要住埋喺同一区，咁啊退休咩做咧？打牌啊，打机。系啦，咁我日日就唔使惊啦。嗱，你退休，大家都赚多啲钱。咁其实你成班 friend 嚟，你都嗰班人打牌咧，你最后一年计翻匀咧，即系卫生麻雀都好啦，咩都好啦，其实都系冇人冇输，都系差唔多嘅啫。但你只要见口晚见面，嗱咁啊食完饭，大家唔知咪做啲运动咁样咧，就打牌。咁啊啲老婆点啊？即系如果有老婆啦，咁啊你去自己煮下饭仔咯，出去放下狗啊，养下猫， 花园 BBQ 咯， 几开心啊！系啦，咪养下狗啊，自己玩下咯，咁样。即大家都有呢个 fantasy， 希望退咗休之后咧系咁样样嘅，呢一个系非常之美好啦。 小弟咧以前都有说过呢种嘅美梦啦，我称之为，因为真系好喜欢中大呢个地方，尤其是我间宿舍啊。咁喺我对上嗰三四届嘅嗰啲老鬼咧，已经开始讲起一样嘢啦，就话大家话晒都系中大毕业，搵钱应该不成问题嘅。即当然。嗰陣時覺得啦，而家就真係 冇必然嘅關係啦， 係冇必然嘅關係。好啦，咁啊覺得喂，既然大家揾到下錢，再加上啦 ，let's say 過咗三四十年之後啊，嗰棟宿舍可能會拆咗， 起棟 可能會維修，即係總之好多嘢會出現嘅，可能會冇咗，係咪先？不如啊，我夾粉買起間宿舍， 將進好堂 咁又唔會，應該叫翻原本嘅名，然後大家住翻自己住開嘅嗰間房，揾翻嗰個同房翻嚟，最緊要係咩啊？請翻社監做社監， 要用翻嗰時嗰個咁好嘅社監， 係啦，然後就係夜晚去睇電影啊，踩單車啊。食宵夜啊，可能飲翻兩杯啊，即大家都有說過呢啲話啊，不如夾錢買翻我哋嗰間宿舍叫恒生樓啦，個變咗老人院咁樣咯，恒生老人院。 好细嘅间房间，到时你如果再维修，你要整翻嗰啲氧气机啊、吊盐水嗰啲装，同埋有平安钟咯，间房你要加翻。 啲阿姐仲后生过我哋， 揿平安钟咯咁样。但系同一样嘢，我想嘅，即系呢个系半退休状态会想做。 系系。 素来我平日嘅使费系边度呢？都系搭车食饭啦， 系 同埋小酌两杯啦，系啦，小酌两杯啦。 哇，呢个字用得几好， 几好啊！小酌两杯啦，大家都系嗰个年少无酒啦。我系想开一间自己嘅酒吧， 哦， 但你香港系难嘅，咁但系你去其他地方嘅机会就会大啲啦， 相对地个租金平啲啦， 平啲嘅。咁同埋因为听过喺嗰边啲朋友讲，佢哋地方大，咁所以咧，你开一间铺头咧，你主要嘅服务对象就 系 可能嗰一区嘅人， 系， 即系譬如我举英国为例，咁譬如你喺伦敦嘅，你唔会特登慕名走去白明汉咁样有一间酒吧，就系、是、为咗饮杯酒。你香港唔同啊嘛， 香港你可以喺上水出尖沙咀饮嘢， 你可以咁样即晚来回都 OK， 但系你英国唔会，你唔会去咁远噶嘛，咁、你咪咁即系你变相你可以维生到嘅机会大啲啦，好理想 啊， 系啦， 唔系叫吧， 系 pub 啊， 系啦。咁有一个咁样好幻想嘅咁样理解啦，跟住喺里边咧就最紧要咩咧？啲人嚟到啊，每一晚就啊就请大家饮下酒啊，倾下偈，跟住而家又打下碟啊嘛，自己喺里边咧就打下碟啊，哦、又搵啲 friend 嚟啊，每一晚就有啲人玩 hip hop 啊，咁啊半退休状态 啊， 跟住我啲 friend 听到就话你蚀硬啊，你晚晚饮嗰啲酒都唔够你赚。但系我系好想有呢样嘢嘅，即系自己嘅兴趣中意嗰样嘢咧，个半退休状态咁样做咗佢。 但呢个咧，即系喺小酌两杯呢方面咧，小弟都有投资嘅。 吓，投资喺边？ 投资喺两个契女身上。 我 每年嘅生日愿望，唔系每年佢哋嘅生日愿望，我都会提佢。啊，你细个嘅时候话过，大个要买嘢俾契爷嘅。即当然我觉得就唔系用养儿防老呢个概念嘅，即现今呢个社会都未必适用啦。係啦，但係间中嗰啲零食啊、酒水啊、吃喝玩乐嘅洗费就喺佢哋身上榨取返嚟。 去到几十岁人都要嗰啲咩 打俾阿女。喂、啊、有咩做啊，不如买支嘢俾我啊。唔係，買支茶俾我啫， 想飲普洱啊咁啊，跟住 到時就會想飲普洱， 照用翻嗰啲樽啊，真係普洱， 馬騮搣都 OK 啊，即係人生喺一月一號啊，如果你可以有呢啲幻想，你個人幾開心啊， 係啊， 啊幻想下退休生活。幻想一下，假设你会想生小朋友嘅话，大个嘅时候孝敬一下你，过年过节一月一号嚟探下你，买两支茶俾你， 几国际 系啦，几开心。 你想拍拖咪幻想一下，如果有女朋友嘅话，点样样都几好啊。 系啊，然后又幻想一下退休，自己开个小生意，究竟开餐厅又好，我有谂过开咩嘅，开拉面铺噶。因为我好中意食拉 面，你中意嗰样嘢你就好想开。我细个中意睇电视，我就想开铺头卖电视嘅，真系同我阿妈讲，我大个可以睇电视。你点会估到大个咗个世界啲人唔睇电视？ 所以都系嗰句，一月一号有啲幻想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嗯、但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喂醒啦喂！一月一号红日，听日礼拜日，你又唔敢玩得嘢，点解啊？一系礼拜一要翻工，呢啲咪叫被动收入咯，好被动啊，成个人好被动，就系咁啦，加油啊大家， 醒啊！ 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 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还会不断地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还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新一年来到了，有什么成语去形容是最啱的？ 阿阿波成啊，你可以试下用一元复始。 一元复始即系咩意思啊？ 意思系指天地之气喺新嘅一年又翻翻起点，重新运转，系解新一年嘅开始，系嚟自于公羊转引公元年。 哦，咁如果嚟到21世纪嘅话，一元复始又可以变成点样呢？ 啊，你呢条问题问得真系好。今集一于教你一元复始嘅最新用法啦。阿阿波成，幻想你自己行入机铺打机，跟住输咗。咁呢个时候你会拎啲咩出嚟啊？ 博士一，博士一，呢、这个时候梗係拎个一蚊出嚟入返落去重新再玩过啦。唔通咁样就係一元复始？ 错啊，呢啲唔係叫一元复始，係叫一元复活。如果你係用两蚊嘅话就係、是、二元复活，用五蚊嘅话就是五元复活，如果最贵那些用十元的就是十元复活了。 哦，我明白了，博士一。那除了在机铺打机可以用到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可以用到呢？ 那阿阿波胜，又假设啦，你新一年如果有女朋友的话跟住会怎样？ 新一年有女朋友好开心咯。 唔系啊，你会分手啊，然后再复合。 哦，新一年分手又复合，咁样一个新嘅开始，咁系咪就系一元复始嘅意思啦？ 唔系啊，阿阿波成，因为氹女仔系要用钱噶，如果你用一蚊氹得掂佢，就系、是、一元复合；用两蚊就氹得掂，就系、是、二元复合。如果用五蚊氹得掂，就系、是、五元复合啦。不过我估而家啲女仔系要用一万先至会复合，所以就叫一万复合。 博士一啊，我冇一万蚊咁多钱、啊，我都相信啲女仔真系唔会五蚊就可以同我复合。

你好，我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大磡道有个行人天桥工程，而在龙盘街南行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会继续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元朗大堂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七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大堂山道停车场的大堂山道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路线 K66A、K66S 和九巴路线 600R 都会加强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麦浚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无论我哋遇过几多困难，都已经唔重要， 因为呢啲困难都将会一一过去。2022，让我哋携手出发，迈步向前。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作为警队嘅一份子，无论喺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阳光照地球， 其实古仔是这样的，就 Eric Cox 就给我听了这首歌的。那我就说那首歌，喂好东西、啊、这首歌不如给我唱啦，这样。那他不是、啊、阿 Jenny， 给阿 Jenny， 那不如你，其实我想来问你呢，你会不会同他合唱，肯不肯这样。那我说好啊。 2022年1月4号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张学友的声音。 What?Excuse me? Hi, it's Taylor.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Lily Eilish.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即刻四大，2021年度后援最喜爱女嘉宾头四位， 爆爆爆爆爆爆，劲劲劲劲劲，爆爆！ 排名不分先后 ，Candy 吴小欣。 我哋2021年度啊， 我最喜爱女嘉宾 嘅其中 头四位， 头四位其中之一啦、啊，你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哋啊！ 系啊， 因为我系 Candy 嘅Instagram fans 嚟噶，佢成日开 live 我都会揿入去睇噶。 我见到， 然后成日留意问几时饮酒，几时饮酒。 快约我哋要。 嗰次佢仲认错咗我做咸蛋添。 对唔住，对唔住，隔台啊！ 佢將哒哒哒哒哒撈亂咗，仲勁爆爆爆 爆爆爆爆爆 ！Sorry， 係我嘅錯。 嗱，我哋先 update 下嗰個禮物嘅美少女戰士啦。我哋嗰兩份而家佢哋安置咗喺邊度啊？ 佢安置咗喺我個屋企個美少女戰士嘅大櫃嗰度。 哦，因為一係送 figure 嘛，甚至係。 系啊，你送咗个美少女战士嘅 figure 即系 Sailor Moon 嘅 figure。 系系系 ，figure 应该安全嘅。 系啦， 好安全。 系毛巾，唔知点样啫。 系啦，毛巾咧有冇用到咧？ 毛巾冇用到啦，梗系伤起佢啦，胶袋冇拆啊，我就咁摆咗喺个箱，因为其实我啲嘢好少用嘅，即系如果美少女战士出嘅东西，如果要用嘅话，我要买多件同样嘅话，一样攞嚟用，一样嚟摆咯。 哦，合理合理，非常合理。 系啊， 咁有冇买啲新噶？最近 冇，真系冇乜位摆到啦，已经个柜，所以其实应该系要买个柜先啦， 系要买个间屋啊。 冇钱我都想有， 但我有一个好认真嘅问题想问嘅， 系 因为啱啱我都提过我系你 Instagram 嘅 fans， 我成日浏览你 Instagram， 嗯， 有一日我 怕 然后有一日然后有一日我发现，咦，我咪睇错咗，跟住再细睇转咗头发颜色， 哦，系啊，我转咗几次啦，由你访问之后，其实 系啊系，因为呢次转得比较明显嘅就系转咗橙色啊嘛， 甚至蓝色， 我呢啲色弱嘅人都一分就分到啦， 证明真系好湿， 真系好湿。我想知橙色系从来冇出现过定系翻兜嘅咧？ 系我第一次整橙色咯，真系。 有冇咩名堂嘅呢、這个橙色？即系你知佢哋 啲咩虎珀橙咁嗰啲咩啊？ 新奇士橙 啊？糖果橙咯，咁我自己安。 搞咗几耐啊？咁样 都六个半钟啊！ 哇！但等阵先，但系由有呢个概念啊，定系真系行入发型屋，然后即系发型师帮你决定嘅，定系点咧？ 其实本身咁样嘅，因为我之前咪一路都粉红色噶嘛，咁之后又染咗个海王美智流嘅绿色之后咧，咁我发型师就话：喂，你好似咩色都得，不如试下将所有美少女战士颜色都整一次啦，咁样。咁所以就基本上而家就轮流咁样整咯，所以但系橙色系未啊，橙色系美少女战士其中一个敌人系橙色噶。 我就觉得奇怪，明明系冇见过美少女战士系橙色噶。 系啊，同埋其实最主要系因为我咧之前蓝色头咧，如果我其实我本身系想黄色嘅， 系 咁，但系因为我想试下我 Sailor Moon 嗰只黄色得唔得，咁然之后咧就其实谂住就转咗个橙色，等佢过渡先，即系冇咁。即系唔使漂得咁紧要先啊， 系 咁橙色比较接近黄色啊嘛，咁如果佢甩到咁上下，我先再整个黄色落去就应该系好啲，所以呢个系一个过渡嚟，系我想整黄色嘅其中一个过渡。 但我觉得橙色都几好睇喎，呢件事呢、這个你谂住 keep 几耐，几时转黄色咧？ 都要 keep 一阵啊，因为劲伤啊个头，其实 即系你搵日摸一摸佢就甩晒咁样。 我拳都好紧要，其实呢排都 变咗一拳超人，本来系美少女战士，跟住变咗一拳超人。 你唔好咒我啊，劲衰咯！你呢个诅咒 有冇一刻谂过系变翻黑色嘅头咧？ 暂时未有， 我好想等到嗰一日嚟临啊！ 睇翻个黑色，暂 时未有，因为我会觉得如果大家见到我黑色头，大家就应该会觉得我应该发生咗一件好大嘅事情， 可能要结婚啦、 啊，人生诶唔好啦， 从良啊，要见家长啊。 是可能是失恋失得好伤，我不知道 啊。有另一样嘢咧，要问你，因为上次你上嚟嘅时候咧，你话即择偶条件咧，每段时候都有机会唔同啦。咁你七月嚟嘅时候，你话嗰段时间就要识音乐嘅。我想问到而家隔咗即系半年到啦，嗰个嘢有冇变咧？ 诶，暂时都还好啊，都仲系中意识音乐嘅人啦。 系 系啊， 但人有冇变咧？ 冇变嘅， 哦，几好啊， 系啊，即系你关唔好 friend， 好尴尬喎、啊、呢、這个问题， 喺啲咁尴尬嘅话，不如讲下音乐啊，嚟紧有咩搞作啊？嚟紧 系啊，呢一年啦，二零二二年， 嚟紧咧就1月7日就有歌上架啦，派台啦，咁、就呢只歌都系一只好甜嘅歌嚟嘅， 系 啦，咁啊叫 Without You 咁样， 嗯。 是啊，咁就都系一个爱情故事嘅小品咁咯，我觉得。 嗯。 是啊，咁其实佢里面我又加咗一啲 game 嘅元素落去嘅，即系啲歌词上面。 是。 咁所以仍然其实我对于爱情系一场游戏呢个概念系仍然都系一样。 嗯。 是啊，其实都系，虽然真系好 sweet 啦呢个爱情故事，但系都仍然会觉得啊，系咯，爱情系一个 game 咁样。写紧一个、男朋友角色嘅一个故事，系咯，好 sweet 嘅拍拖嘅故仔，但系、又会喺个女方嗰度其实好清楚，又未必呢个关系会好长啦、啊仍然都系觉得系、哎、我都系玩玩下心态，即系维持到就维持啦，维持唔到就算啦咁样嗰种咯。 哦，即系唔使嗰啲一嚟就。 系啊，啲 beat 里边有带点忧伤咁咯，可能。 系哇，复杂嘅层次就好似爱情咁啊，真系。 系啊，我都想讲翻，咁其实都系今次系同一对 band 合作嘅，咁、我因为我就第一次出自己歌啦，咁但系呢只嘅自己歌都系同一对 band 嘅 crossover 咁样咯，咁到时睇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嗰对 band 咁样。 好，最后一条问题。 哦，有啊。 我哋几时饮酒？ 我唔系约咗你我生日会咩？ 系 啊，我要话俾人知我有得去你生日会啊！ 哦，原来你就系想我讲啊！ 系 啊，我想你咁样邀请我啊嘛！ 系啊，我邀请咗阿一，我叫阿一邀请埋波城嘅。 系啊， 唔系如果中间你哋无厘啦间去饮酒，你都打俾我嘅。 哦， 又唔使你等到咁长时间嘅，而家仲有成廿几日咁样，大佬。 口渴啦嘛，佢 口 渴。系啊系啊，即系太口渴唔得噶嘛。 我想听你讲一句，饮酒对身体唔好，你呼吁下呢样嘢 好唔好？ 吓？ 点都要噶，政治正确啊嘛，系啊， 系啊。 我咁诶，饮酒对身体唔好嘅。 好嘢， 好嘢，大家问咁多啦。 大佬，好尴尬，呢个系最尴尬。 呢个仲尴尬过头先问，仲 拒绝话。 系啊，好啦，多谢你啊。 好啦，下次见啦。 好啦，新年快乐，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In this game，狂的爱情就是没有 reason， 你被淋来再次选择知道，真相你那里还是继续崇拜，狩猎的游戏就这样被你一等，像毒牙的爱情就是拥有 reason， 而有他就 I'm just Russia but I still fall for you brainlessly。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二零一年度我最喜爱女嘉宾啊，其中一位啊， 耶、！ 有咩有咩、okay. 有冇啲咩感受啊？ 得奖感言， 俾我哋拣咗。 我好开心，好荣幸可以做到你哋嘅最喜爱。 系，使唔使多谢唱片公司啊 ，Paco 啊，多谢 攞奖嗰啲 啊？ 你知今日咩日子啊？ 一月一号、啊， 一月一号、啊，个个都要多谢噶嘛。 系啊，多谢屋企人啊，多谢多谢波胜，多谢阿一。 多谢港台， 多谢港台，耶 耶！ 首先要问一下咧，我哋嗰两份礼物，佢而家身处咗喺咩地方？ 咦，哇！我要谂下先。有一份我转赠咗俾有需要嘅人， 系边个嗰份咧？ 我觉得我你嗰份， 我嗰份我唔记得咗我送咩啦。其实 精灵球啊， 系啊，精灵球啊，我送咗俾有需要嘅小朋友。 好啊， 系咪嗰啲蔡丽佳怡嗰啲啊？ 唔系，都系本地嘅港鞋。 哦， 但系佢中意玩 Pokemon，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份系一份好好嘅礼物。 哦，你会唔会影张相俾我睇啊？然后每年都影一张， 佢又带一 张，证明佢真系助养咗佢， 一日有个跑车喺度。但我想知咧，你转赠俾佢咧，系即系佢咁啱见到佢中意你俾佢，定系你主动地将呢份嘢送出嚟啊？ 我主動送出去，我知道佢中意玩 Pokemon。佢係佢幾多歲咧？佢好似啱啱升小一咯。 哦 ，fit 啦。 咁佢係啦，好啱佢呢個年紀。 咁另外嗰一份咧？ 另外嗰份我留待我下一次去沙灘嘅時候就會攞出嚟用噶啦。 系，我嗰顶系遮太阳嗰啲太阳帽啊！ 哦，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都唔系好记得点解嗰时个题目会送呢份嘢。 系咯， 用一个礼物去代表 to be or not to be 乖啊！嗰阵时， 我记得噶，你话你嗰个太阳帽就系话既然都改变唔到噶啦，咁就要好好保护自己啦。 哦，好有深度啊！当年自己， 咁我嗰个咧， 你嗰个系冒险咯，好似。 哦，系啊，展开一个旅程啊，去捉精灵咁样。 系啊，系啊， 系喎，几有深度喎都。 得我一个记得。 冇计，我哋送太多礼物俾人啦。 有时嗰啲即下谂即场创作嗰啲解法咧，自己都唔好记得，因为系啦。咁另外头先有讲咧，对你印象深刻其中一样，因为嗰阵时你讲咗自己爱好叫夜间饭吓，夜晚会谂好多嘢啦。呢排有冇谂啲咩啊？咁 呢排夜间忙咯。 系忙啲咩？ 忙啲咩？因为最近我都派咗第二首歌，今年嘅第二首歌，咁所以就都忙啦，因为都会有好多访问啦。另外就系咧因为我觉得我要开始谂下一年嘅计划， 嗯， 所以就要好多嘢谂咯。咁就要好好 plan 啊下年，因为呢我发现呢我做即係我最近做好多访问呢，好多人嘅问题都问你下年有咩计划啊，而我係冇嘅。 真係冇嘅， 因为未諗到。 未諗到囉。同埋其实我回顾返我今年呢，就算我 plan 咗都我最终其实都发现自己唔係好跟 plan 行，所以系啊，所以呢个真系要睇下究竟究竟我要定立一个我会跟嘅 plan 啦，定系其实我真系可以 up 一个 plan 出嚟，然后最终我唔跟咯。 哦， 你 up 一个 plan 出嚟，但你唔跟个 plan 嘅存在意义系在于 做咗啲嘢。 唔会俾人问到口哑哑。 哦，但一个 plan is not planned， 咁佢系咪一个 plan 咧？ 好问题， 我哋又开始咯，我哋 每次同佢都会接有嘅倾， 我仲有真系谂紧，如果一个你唔会跟嘅 plan 系唔系一个 plan 啊？佢都系一个 plan 啊， 但 你觉得 佢只系个名叫 plan 啊？但系佢嘅即系咁讲好似好大，那个灵魂唔系一个 plan， 因为你 plan 佢出嚟嗰刻，本身你都唔谂住跟佢啦。 我又唔係咁樣認，我唔係咁樣諗喎。嗱，因為咧有陣時你唔覺咁樣，有啲嘢你 plan 咗咧，你先會有第一步啦。 係 係。咁即係可能你跟住個 plan 嘅第一步，然之後去到行完嗰第一步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唔係咁樣發生嘅喎。咁你就會有一個不同嘅 next step 啦。 嗯。 而呢個 next step 可能喺你本身個 plan 入邊，根本你就冇預。即是你没预见到有这些情况发生。 是。 所以我觉得个 plan 都是重要的。 我 OK 的 OK 的。这些哲学对答我 OK 的。是 啊。 我觉得好生活化、哦。 你平时同人食饭会唔会突然问啊？咁一个 plan， 如果我唔跟佢，系咪一个 plan？ 生活化。 我仲有好多，我发现我仲有一两条好哲学嘅问题，都系细个同啲朋友成日都会讨论嘅。 系，讲嚟听下。 诶，想唔想知啊？ 好好， 嚟嚟嚟。 好，少少无聊，但我觉得好值得谂嘅，就系咧，你觉得鼻哥窿系有肉定系冇肉啊？ 鼻哥窿系冇肉嘅咯， 但系我谂深一层，因为个窿本身个窿啊，咩叫窿就佢里边冇嘢，嗰个就叫窿 咯。系咯，窿咯。 系啊，系，但系有好多人系会话唔系啊，鼻哥窿咪有肉咯。如果唔系。你怎样构成那个窿啊？即是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哦、你明白吗？ 是啊。 我会这样，我会这样、解答，因为我认为鼻哥窿是没有肉的。因为有肉那里就叫做鼻哥窿壁咯。 嗯、我有个例子，就好似山窿同埋山窿是不是一个有嘢在入面的嘢咯。佢只不过嗰座山有个窿咯，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鼻哥窿， 系啦，所以鼻哥窿系冇肉嘅咯，即系佢冇嘢喺入边嘅咯， 系啦 系啦， 咁系啦，我都系咁谂嘅。 咁、哦、鼻哥窿系咪可以有鼻毛啊？鼻哥窿就有鼻毛， 唔系咁你山窿可以有杂草一样啫嘛， 系啦，即系咁样推敲啦， 系啦，嗱类比方法几好。哎呀，好无聊，我上次再另外一条系咩？除咗呢个之外。 仲有一条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讲话，吓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嘛。 嗯。 咁究竟系阿妈唔认得你啊，定系你唔认得阿妈咯？ 应该系我唔认得阿妈， 认得阿妈， 因为我吓亲啊嘛。 系咯。 唔系嘅，咁可能系你吓到个样都变埋，跟住你阿妈见到你都唔认得你咯，都得噶。 哦。咁呢个系捉字失啫。呢、这个唔系哲学讨论， 我觉得呢个系呢、这个唔系哲学讨论嚟嘅，呢、这个系我觉得呢个系 grammar 嘅问题， 系即系文化同埋文字嘅讨论咯， 系啦系啦， 即系当你讨论一啲冇意义嘅嘢，但系如果你 turn out 发现有意义，咁冇意义嘅嘢系咪有意义咧？ 系， 我觉得 系 嘅， 我觉得系， 就好似我哋啱啱几分钟咁啦。 是不是个脑即刻好似运动咗咁样啦？ 可唔可以新一年其实我好有啲攰啦？ 可唔可以新一年唔好谂咁多嘢咁啊？ 我想问一个叫做有意义啲嘅问题。过去嗰一年最后悔嗰样嘢系咩？ 冇好好咁样休息咯。 系身体真系差咗定系点啊？ 身体又冇嘢，但系我早排因为应该好多嘢撞埋一齐做咧，跟住我就我成个面生晒暗疮，即系生到咧，我人生系高峰、嗯、我已经去到人生嘅高峰啦。 系咪多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系啊， 咁系你阿妈唔认得你，定系你唔认得你阿妈咧？ 阿妈唔认得我， 系 case by case 嘅呢个呢句嘢嘅用法， 活学活用啊！ Oh, yeah. 其实我系最聪明嗰个嚟噶。 好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有冇嘢想同我哋啲听众讲噶？ 新年快乐！ 你可以话冇嘅，其实 唔使夹， 因为同佢唔系咁熟嘅。 我要讲啲好行嘅嘢。 系啦，咁唔好啦， 好啦，好啦。 啊，得啦，得啦，冇啦，冇啦， 冇 啦， 冇冇冇， 多谢你， 你收翻佢。 除非你话俾我知，你今年谂住拍一首歌叫《活好每一天》 咁，咁就好啲。 我考虑下，我考虑下，好唔好？ 好啦，多谢你，潘超棠。 好啊，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这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篡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只碌讲骂，歪理亦接受。为何最大对懵懂，动作一致走枯燥大动。怕地跌着风流，邋遢你乖乖跟着主流。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即刻四大，2021年度后援最喜爱女嘉宾头四位， 爆爆爆爆爆爆，劲劲劲劲劲，爆爆！ 排名不分先后 ，Mercy。 喂 喂， 是 你好， 是你好， 是香港电台打来的， 是， 请问你怎么称呼？ Mercy。 是你好，请问你准备好没？ 准备好。 是因为你荣获我们2021年度我最喜爱女嘉宾头四名啊。 是。 是，你几时可以上来拎奖呢？ 吓死我，谂紧咩事啊？ 你好啊 ，Mercy， 嗨！ 你好啊 ，Hello。 即系头先嗰个系坚嘅，即系唔系吹水嘅，打俾你。 不过冇奖拎嘅， 冇奖拎嘅，系啊，不过你可以上嚟。 唔系啊， 打 嚟已经系拎咗啦。 哇，老板娘果然识讲嘢啊！ 个心入面即刻有个奖喺度啦，攞住咗。 系啊，因为你上次上嚟嘅时候都话，即系即将要开自己嘅铺头啦，而家就开咗啦，已经系咪？几耐到啊？有冇啊？ 月头先开。 哦， 好似系啊，系啊， 一个月到，即系咯。 系啊。 而家状况系点样啊？而家系咪即系大家都叫老板娘噶啦？ 好似冇乜人讲我系老板。我哋全部都是照叫翻 Mercy 啊 ，Mercy 啊，好少叫老板咯。 我想知同你原本即系睇嗰啲性玩具商店自己打工啦，咁啊而家自己开咗铺头，我想知道个最大分别喺边啊？ 可唔可以讲啲现实啲嘅嘢？ 可以啊， 可以啊， 最中意听现实嘢。 嗱，平时打工啦，啊，卖唔卖得出关咩事啫？随便睇啦，忙忙嘅时间啊，我差唔多收工啦。但系而家系睇下边样有冇咩帮到你啊，靓仔。 即刻热情咗系嘛？ 仲要介绍。 唔翻边个啊？系。 即系够钟都唔会收铺住咯，即系会介绍埋先啦，系嘛？ 系啊系。 但系嗰个财政压力有冇相对地大好多咧？ 都有嘅，因为以前未试过租地方啊嘛，即 系 未试过要交铺租啊，又要交电啊、上网啊，同时间咁样，跟住又要成本订货嗰啲咧。 系有冇因为要计要盘数咧？平时自己嗰啲咩起居饮食嗰啲咧，即系嗰啲悭得就悭啦。 咁又冇，我平时一日食一餐嘅啫，因为 系佢都唔出街嘅，佢都。 我而家出街啦，好消息。 出街是做嘢定系真系出去玩啊？定系 两样都有咯，但系俾啲朋友笑到我面黄咯，问我几耐冇出过嚟。 会有时咧，即系出嚟见啲朋友，有一种忍唔住嗰啲，即系都会同人讲啊，系啊，而家开铺头啦，即系有一种进入咗嗰个做嘢 m o 咁样噶，即系成心话，得闲过嚟望下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我连交换礼物都系摆喺嗰啲玩具入去。 因为我录音呢几日咧，有睇你 Instagram 啊嘛。 系。 我见好多人问你几时拍拖啊，中意咩类型嘅男仔嘅。 唞个大气先， 系啦。 系咯，有冇一啲新嘅发展，或者定系都系冇嘅？ 新嘅发展啊，死啦，真系冇啊！冇啊！而家啲男一嚟就问得太进取啦，我觉得。 我想知道你试过收过最进取嘅说法系点样嘅？ 直接叫老婆咯。 吓，哇！即系唔识嘅。 唔识噶。 咁你系冇应啊？ 老婆，你好靓定唔知老婆你？ 我想知啊。咁佢系用自己真 account 定系一啲假嘅 account？ 真 account 嚟噶。 咁你可以点样应佢咧？即系咪？ 应佢咯。 哦，咁要点样即系点样叫做打开话匣子，你先至会同佢倾偈咧？ 其实咧，正常打个招呼咪得咯。有啲人一嚟 hi， 跟住就同我讲好闷。跟住我心谂，我连你叫咩名都唔知道，你揾我解闷噶？ 即系起码讲多几句，介绍下自己，倾下偈咁样都仲好啲。 其实一句 hi 都已经好得噶啦，唔系嗰啲假 account 咧，唔知边个嗰啲。 系 正常都应该会认啩，我自己会认咯。 我其实咧本身我都想留言嘅，就系留言问究竟我送嗰条丝巾去咗边咧？ 嗰条丝巾咧，我话俾你知，我早几日先将佢安全咁运送咗喺我嫲嫲嘅手上。 嫲嫲 唔系嫲嫲， 我哋上次话系嫲嫲，结果系要去到嫲嫲嗰度。 唔系嗱，事情系咁嘅，我有将你送嗰张唔系嗰条丝巾咧喺我妈面前养下，我话你睇几靓，点知佢同我讲，哎啱啊，女呢条攞翻俾佢阿嫲嫲度，嫲嫲戴一定好靓。 咁嫲嫲有冇话个即佢嘅用后感啊，或者意见啊，或者任何 feedback 啊？ 冇啊，但系我送俾佢嗰刻，佢个嘴已经笑到耷晒糖。 哦，但佢 我都唔好意思话俾佢知，其实系主持人送嘅，但我借花敬佛送咗俾你啊，嫲嫲。 嫲嫲可能知道会仲开心，好耐冇男仔送嘢俾我啦。 系啊，一定系靓仔嚟噶。 所以阿一嗰份就去到嫲嫲手上啦，因为你开个题目即系有害羞嘅感觉。佢嗰阿一嗰次讲系咩？ 少女拎住 少女拎住丝巾遮住块面嗰种害羞感觉啊嘛，佢嗰个系 嗰个叫尴尬。 咁另外嗰份咧，另外嗰份又点样样啊？而家 另外嗰份咧，我就仲摆咗喺度， 仲未开，仲好好地咁摆喺度。 因为咧，我成日喺度谂，如果当我冲完凉，嗰啲鸭仔可以点样收埋佢咧？ 唔收， 因为我咁大个人，突然间俾屋企人见到我仲同鸭仔喺度冲凉，有啲尴尬。 跟住阿妈见到，喂，嫲嫲收到应该又好中意啊，跟住。 好啦，新一年啦，有冇谂住有啲咩目标，定系都系谂住啊简简单单地过活咧？ 有咩目标啊？ 嗯，系咪好大啊？呢个问题突然之间 系咯，咁大嘅啊！我知啦，我要学识戴眼识人。 个原因系 我要想揾翻啲正常嘅男仔。 但是你戴眼色人是意思是遇过一些不好的人，还是 以前咯，或者叫做找不啱，就是找那个不啱自己咯，不合适的 话。那有没有什么要求定条件啊？ 唉，听人讲嘢会沟通咯。哇，这些其实女仔个个都想的，即譬如会站在大家角度想嘢啊。 嗯。 不要那么大男人那些 咯。那但会不会想拍拖呢？定要话自为重啊？ 我会想拍拖嘅，但系要系成熟嘅咯。如果唔系，我要专注事业嘅时候，跟住仲要理埋佢啲情绪，即可能佢好唔成熟嘅，成日发脾气，我咪死咯。 使唔使佢可以帮埋你手打呢个事业啊？ 咁又唔使。我几中意自己做嘢嘅。 哇！咁 啊，我哋新一年睇下搵日去你嗰度玩啦。 哇好啊！ 你用到玩呢个字， 嗰个女优啊， 有佢嘅产品啊， 有啊， 即刻发光。 你听到把声即刻醒神晒。 我早两日执 只手做咩啊？上 我早两日执屋嘅时候先执到佢只 DVD 出嚟啊！ 哎呀， 有冇裱翻起佢？ 即刻收起咗佢。好，我私底下问你，问你嗰个咩产品先？好紧张即刻， 系啊，好开心啊！而家即刻，好啦，多谢你 Miss，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 拜。 排名不分先后，全死角美少女黎英。 你记唔记得你上过咩节目？ 记得啊，我哋我是你的后妹。 是啊，你记得送曱甴屋给你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不是叫奔神、啊。 那个是我丑唔记得咗，真系。 那个叫阿诗啊嘛。 是阿诗，跟住然之后，唔系喎，仲有一个阿杰。 阿杰咩样噶？那个男仔咩样噶？ 阿杰啊。 你记得那个男仔送曱甴屋给你那个男仔咩样噶？ 我记得着花衫嘅。 啊哈。 我是记得你的样子，但是呢因为我平时我不太就见过你一两次，然后突然间醒不起。 不紧要不紧要，因为他没在这里做的了。 哦， 是啊，你觉得那次访问跟他的聊天是怎样 的？都挺舒服啊，都没什么 事啊。因为他被人炒了。 哦，原来是 这样。是因为他们说得罪了丽英啊，所以要炒了他啊。 哦，原来是这样。哎，不好意思啊，他说回你如果得的话叫他。即我希望小薯茄过嚟呢边啦。 佢叫个小薯茄嗰边 咯。我系咪真系可以过小薯茄嗰边咯？ 佢叫阿一啊，你记唔记得阿一啊？ 系边啊？你过嚟啦。 系啊，一啊，佢叫做嗰、那个肥仔啊。 阿杰系咩嚟噶？ 阿杰系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婆叫我嘅乳名嚟噶。但我唔知点解你会知啊？ 点解你会记咗佢阿杰啊？ 阿一，其实我好细嗰阵时就系住喺你隔篱屋个妹妹，唔知你记唔记得我？ 我记得车祸走咗啦，个妹妹。 黐线！喂，我哋打呢个电话俾你咧，其实因为你成为咗我哋啊，我是你的后援会2021年度 我最喜爱女嘉宾头四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佢攞奖嗰个咧，唔记得啦。 音效， 系佢会叫爆爆爆爆爆爆咁。好啦，都嚟批问下，对于我哋拣选咗你成为咗我哋呢个我最喜爱女嘉宾，有冇啲咩得奖感言咧？ 哇，好多谢大家啦，即系好多谢大家咁支持我啦，俾我做呢一个最开心嘅女嘉宾啦。 因为我哋呢度同乐坛一样嘅，净系可以做一次新人嘅咋。 哦，咁样噶，原来 系啊，你出年冇机会噶啦。 哦，我谂到要讲咩啦，好开心上次咧收到个曱甴屋啦，即系我真系摆咗喺屋企嘅，即系每一个角落，尤其厨房嗰啲位啦。 系， 即系因为我屋企咧就住一楼啊，所以咧我就这个曱甴屋系好啱嘅。我 feel 到咧，唔知系咪即系我心理作用，定系因为天气冻咗，定系因为个曱甴屋咧？我觉得呢排真系冇见到有曱甴嘅出现。 你有冇写住阿杰竞争咁样？ 我写咗个我写咗恶灵退散咯，跟住下面加咗个署名叫阿杰咁样，跟住话俾啲曱甴听咯。 加到符喺度咁样。 我想知道另外嗰份礼物系 你记唔记得系咩啊？黎英，另外我送俾你嗰份。 另外系水枪。 哦，系啊系啊系啊，嗰个强力水枪 啊！本身谂住去沙滩玩带呢一个嘅，但系佢哋就同我讲话吓唔好啦，你带沙滩玩啲盐啲海水嚟嘅，好容易就整烂嘅嗰个，跟住我就一路 keep 住咗咯。 咁就摆咗喺度。 系啦，就咁下，即系夏天先再去玩啦。 哦，圣诞嗰啲交换废物你都冇拎出去嘅。 我冇嘅，我点会拎出去啊？呢个大家精心挑选俾我嘅，我自己 keep 住玩啦。 如果攞交换废物系用嗰个开完嘅曱甴屋，用完之后咧劈翻攞出去，呢个真系废物啦。 呢个唔得，我话里边仲有几粒曱甴喺度嗰啲啊。 我想知咁有冇嗰啲咩交换礼物？有冇同小薯茄嗰啲有冇啲奇呢礼物收到啊？今年？ 有啊，我哋就系前日咧，就我哋小薯茄开咗个 party 啦，跟完之后咧就交换礼物咧，我系荣即系俾人投咗票系最废礼物嘅尾二嗰个人咯，跟住我系送咗一箱番薯出去嘅， 个初中 番薯 黄色紫色， 系啦， 黄色嗰支番薯咯。 哦， 最好笑嘅系情人父话咧，我一开始佢系话咧，我唔会想收到丽英啲礼物噶啦，咁样讲。跟住点知咧个回力镖劲快咧就去咗嗰度，佢咁啱佢就抽中我嗰份礼物。 佢抽中嘅唔系礼物，佢抽中嘅现眼布。 系。仲有那身番薯咧，系人哋知道咗之后咧，嗰个我哋 party 咧就拎咗嗰盒嚟食咯，基本上自己一条都冇。 哦，咁都好啊，最屘有嘢食。 系咯，点解你有个概念会觉得要买番薯去交换礼物咧？又请问？ 因为我就系、是、我，其实我真系好好，我觉得我拣番薯咧，我系唔应该俾人哋摆到咁低嘅个名次，因为我就见呢排大家都好健康啦，即系开始呢个都做先咁样啦，跟住就谂突然间谂到啊，其实番薯都几啱佢哋，平时佢哋都会整嚟食噶啦，咁我就买咗箱。在韩国空运回来的蜜糖番薯，谁知他们为打爆我。 健康，你买些白菜仔芥兰去嘛，都很健康、啊。 我想知道第一第最最高票数即是最把鬼的那个是哪个？ 是高凌啊，因为他送了三把戒刀啦，还有加个AirPod 那些耳机套，我心想哇 我冇嗰个耳机，要个套嚟， 系咯， 八贵。 同埋嗰三把戒刀嘅用途系凑够数。 佢就话咧，佢都预咗系公司人抽到嘅，咁见到公司人冇乜戒刀，所以就买咗三把戒刀出嚟咯。 佢又冇错嘅，你同小时期嘅人交换礼物，梗系咁系公司人抽到啦。 但系我哋系会自己带 friend 过嚟噶嘛，哦、所以嗰个戒刀系其他人收到嘅，劲尴尬咯，就变咗。 哦、我哋问翻，究竟过去嗰一年，你觉得自己最觉得最开心嘅一件事系咩事咧？ 过去呢一年啊，系讲紧2020年啊，定系2021年？ 今年系2021年嘅， 系啊，仲有 我 录音出街2022年咯，不过就 系啊。 我原来咁，我明啦明啦，终于搞清楚啦，终于搞清楚，系一月一出，即系呢一个系。 系啊，2021年啦，讲翻。 明白，我最开心嘅咧就系、是、我真系拎咗个新人奖啦，咁即系做咗，即系自己作歌作词，感觉咧有个奖，终于有一个好似俾自己一个肯定，一张成绩表咁样咯，跟住同埋可以同即系自己啲观众啦一齐经历呢一件事，都好开心嘅。另外就是都是 YouTube 啦，耶、yeah, 可以拎到这个十万订阅那个银色的牌咁样。 咁我是怎样安置呢，可以这个咁代表性的个银牌？ 我这个我会放在屋企咯。 但我想知道你说另外拿个音乐的奖，其实你去之前坦白讲有没有少少 期待 会有些事发生呢那时 我呢个真系冇，因为咧我计过啦，即系今年即系讲到好似好叻咁样，即系我计一计，呢个新人应该会攞啦，那个新人应该会攞，应该都唔会轮到自己啦，咁样就开开心心咁样啦，跟住点知原来自己都有份，跟住我上到台就讲到够够咯，好好笑啊，好甜发嘅原来。 咁啊，嚟紧呢一年啦，真系2022啦。 呢个就关自己屋企事嘅，我想咧翻新下我自己屋企咯，即系换下啲家私啊，跟住同埋整靓少少自己间房啦。 大工程定细工程啊？ 都几大工程嘅，因为我唔谂住搵即系出边搵装修师傅啊，即系谂住系自己即系油啊嗰啲都系继续系自己嚟咯，同埋砌。 咁够胆啊你？呢啲钱真系唔悭得嘅。 你知唔知屋企主力墙喺边啊？你一阵小心啲、啊。 我唔会整个主力墙油油嘅就冇事嘅。 唔系，都唔系咁易噶，叶师傅。 哦，咁样噶。 系啊，你识唔识开嗰啲油啊？ 我知道点开嘅，即系一桶油就如果细嗰个 size 咧，就系、是、开一半水再倒落去捞埋佢就得啦。 系，咁应该用边只嘅质地啊？ 呢个真系唔识喎。 系啦，因为我呢条问题都系乱问嘅，但既然你咁冇信心，真系唔好乱嚟。油系复杂嘅，因为你又要确保唔好整到啲电线啊，好多复杂嘢，如果油到一劈一劈咧，对个人嘅风水唔好啊。 哦，咁样噶，原来 我都系乱笠嘅呢个，呢个都系乱笠嘅。 信咗 两 次啊！ 冇啊，呢度冇真话嘅，你要知道。但你系嗰个风格系谂住做系点样样啊？你谂住自己装修自己间房？ 我谂咗两个咯，谂住蓝色嘅或者即系 酷少少嘅，型型地嗰種感覺，一係就粉聽啲嘅，但我就麻麻地太粉紅，都太粉紅咧，太個女仔咧，感覺有啲油膩咁啊。 嗯，唔係你要食翻你自己時辰八字嗰啲顏色睇配一配喎。 哦，咁樣嘅，使唔使睇埋星座㗎？ 唔係中 式嗰啲啊， 中式就要。 佢有顏色分 嘅。係 啊， 唔係呢個我認真嘅呢、這個。 我真系噶，呢个系 系啊，呢、這个认真 唔信你，最认真嗰个唔谂信你。 呢个真啊，呢个，因为我睇行运超人学翻嚟噶。 行运超人 系啊， 哦，行运超人 唔系动画嗰套啊，佢讲紧梁朝伟嗰套啊，赖尿布嗰套啊。 我唔会再信噶啦，我唔再信噶。 好啦，今日多谢丽英啦。 多谢 ，thank you， 拜拜，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 快乐啦。平日我又讲，对住你讲 ，email 要 check，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个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虽然香港未来面对唔少挑战，有信心香港经济仍有增长，相信今年会比旧年更加好，对本港未来发展有信心。陈茂波出席工展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本港顺利完成两场选举，落实爱国者治港，巩固行政主导运作，让香港喺一国两制正确轨道前行。佢又话：，国家对内外形势发展都有具系统嘅理论支撑同埋准确研判。加上有制度优势和文化自信，令他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陈茂波说，本港正是迎来良政善治的好开始，提速发展的好时机。政府会同新一届立法会合作，破解深层次问题。他又提到各界关注本港疫情变化，希望做到动态清零，因为关乎市民健康、通关和经济复苏。新蒲江大友街近八达街，昨晚有私家车冲上行人路，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一名63岁女子今朝早情况仍然危殆。有市民今朝早到场献花悼念。有市民话，事发正系放工时间，平日好多人经过，甚至有人车争路嘅情况。 政府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天水围骏宏轩第二座的强制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当局随后在执法行动中共检查了大约39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8人未进行强检，已经向那些违例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或者定额罚款通知书。当局希望冇应门的32户居民在见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印度一批信众到寺庙参拜期间发生人踩人，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官员预料死亡人数会增加。事发在印控十系克什米尔地区，当地的元旦凌晨，数以万计印度教徒天光前逼满前往雅希诺德遗址的通道，以习俗在新年朝拜和祈祷。官员估计信众当时急于进入寺庙，但仍然未确定事发的原因，当局下令深入调查。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贴文对死者表示哀悼，并表示会与当地官员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在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龙尾近德福花园。就是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的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车龙近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车多；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维园有公展会，而在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座士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龙翔道就有道路工程，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慢线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为什么为人奶要好像打仗那样？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 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憲法咧同埋呢一個公民咧，其實有密切嘅關係嘅。我哋都知道有啲譬如香港市民佢移民咗去外國，嚟去美國，咁咧佢首先咧會成為呢個國家嘅永久居民啊，譬如喺美國咁攞到張綠卡。但係如果佢想真係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咧去熟讀美國嘅憲法，同埋咧要經過一個嘅儀式咧，係宣誓效忠美國嘅憲法嘅。咁由此可見咧，即係憲法同公民之間有密切嘅關係啊！好多國家都要求佢嘅公民咧係效忠呢個國家嘅憲法嘅。 憲法一分鐘。 佢系香港马拉松十公里青年组冠军叶德朗，亦系三项铁人运动员。 可能游水嘅肌肉咧，我哋就会依赖多啲喺手部嘅肌肉啊，咁可能啲脚咧就用少啲嘅，因为单车可能用多啲大髀啊，而到我哋可能落地嘅时候咧，跑步咧就可能避免用大髀嘅力。 学界总动员继续带大家去到路德会协同中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迈进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天意子豪，新嘅一年我希望可以成家立室。 哇，阿摄，你受咩刺激啊？ 系咯，你唔系话要做不分主义者嘅咩？ 我知错啦，都系一家人开心啲嘛。 Hey, 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啊嘛。 咁到时我哋三五成群，咪越嚟越多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香港电台火拍香港演艺学院联同32位演艺钢琴家，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逐一呈现，同时向一代音乐巨匠致敬。 电视节目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0日。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呢度改咗名，叫做芒果水蜜桃。我哋早两三个礼拜应承大家一定会出现， 系 出现咗啦。 点啊？ 就系、是、咁样出现咗啦，已经 就系咁啦。 系 系、 哎， 我系芒果，你系水蜜桃，会出现咯，咪出现咯。 出现咯，咪讲下笑啫。好似啲前辈好中意用呢个口头禅，讲下笑啫。 咪玩得玩。 啊！你扮紧边个咧？ 啊， 同你几似样、啊？好啦，所以诶，咪认真嘅，我哋仲度紧诶一个诶、处理方法啦。 系， 睇下点搞。OK， 咁啊，听我推介先。OK。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喺屋企冇嘢做嘅话，不妨啊。揾一啲 documentary 啊，即係嗰啲 documentary 中文係咩啊？ 纪录片。 纪录片係啦，揾一啲纪录节目出嚟睇。咁当然啦，我哋成日以为纪录节目可能係嗰啲咩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Animal Planet, 都係一啲科学嘢或者历史嘢，但唔係。今日推介你睇一啲灵异节目嘅纪录片。即係例如呢，会有啲嘅外国嘅电视节目就讲下啊，我哋记录咗呢一个嘅灵异古堡入面嘅一啲灵异活动，咁有啲人带住部 cam 入去睇下发生啲咩事啊，又或者有啲人 send 啲 video 上嚟话俾佢知啊，原来我家屋呢有啲咁嘅灵异节目，就影到张凳喺度喐嚟喐去。咁其实呢呢、這个嘅活动呢有啲咩好处呢，就係、是、当你同你嘅另一半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两个人喺度睇就可以讨论，都真係几恐怖。都几假喎、啊，又或者，真系好惊啊！咁啊，好似喺呢啲嘅灵异节目嗰度咧，可以带出一啲话题啦。而且细个唔敢睇，大个睇翻发现，其实都系冇咩嘢。所以今个星期就推介你，不妨试下新一年啊！虽然未叫新蒸头，但试下新一年就用灵异节目为自己开一开年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系为何会有这个灵感呢，是源自于有次同波胜在公司度嘢嘅时候，咁我哋打开部电脑一睇啦，就睇到啲外国嘅嗰啲 灵异 节目。咁佢唔系电影嚟嘅，亦都唔系剧嚟嘅，系一啲 即係類真係好似啱啱話齋好似紀錄片咁樣啦，咁就揾唔同嘅嗰啲靈異專家，你知外國有好多唔同嘅大學都有好多好古怪嘅學科啦，咁佢下面會有啲個 term 寫住 paranormal specialist 咁樣，係啦，即係超自然嘅專家，係啦 ，Doctor Thomas Peterson 咁樣，咁其實就講哦，啱啱咧見到呢個咧，可能係啲惡靈，呢個惡靈咧係源自於十四世紀呢個咧，就嗰陣時咧唔知點樣描述咧，就只惡魔，咁呢只惡魔咧據說就會唔知點樣啦，咁啊啱啱就咁啱俾你 capture 到有啲咁嘅呢款啦，又有啲叫做外國好多嘅，即係嗰啲叫做靈探愛好者，咁咧佢就會可能喺出邊影呢個 cam。啱啱咧，我哋行过呢间房，哎，喺呢个位啦 ，pause 一 pause 先， 系， 跟住睇，大家见唔见到？大家见唔见到？跟住就慢 play， 即系慢播，再嚟一次，系啊， 就系佢啦。 呢度有粒光点啊，呢度光咗，光咗一刻啊，见唔见到啊？ 我散光劲啲都睇唔到。 跟住佢仲话，我记得嗰一集嘅，即系同阿波睇嗰集啦，因为佢就系行入嗰个叫做 一间木屋仔啊， 木屋仔系啦，咁就系一班嘅嗰啲灵异爱好者入去探险嘅，咁啊探险嘅时候咧，因为佢系用嗰啲夜视镜嘅概念，咁你知啲人就变咗白色啦，系咪先？即因为佢嗰个即变咗个，佢加咗啲 effect 落去，佢唔总之 变咗绿白色咁样， 你会见到有啲光点或者有啲尘咧，你飞过咪好似白色粒粒点咁样，好 sensitive 噶嘛，因为佢夜视噶嘛，咁又零零舍舍有粒大啲咧，好似嗱，好似普通嗰啲点咧，你真系好似啲尘咁嘅，大细你见到一点点，即系好似花咗嘅啫。咁但系佢真系零零舍舍影到一粒咧，好似大个乒乓波哦，类似棒球咁大嘅一个光点， 系 咁就喺嗰个人身上停留咗几秒，然后个专家就话系啊。佢嘅感觉就好似喺度整蛊我哋，试我哋捉佢唔到，然后两秒后佢就消失咗啦，真系好恐怖啊！ 咁样，跟住另外有一啲咧，就系佢因为超自然啦，即系灵异之外，佢亦都有一啲讲超自然，就是、可能讲都市传闻嗰啲怪兽咧，即系好似你咁讲，我觉得好得意啊！外国好多学科就呢啲所谓都市传闻，可能啲人有好多嘅片俾你睇得到，但其实可能究竟系咪真系存在，你又唔知啦。即系有啲即系都系可能灵魂嗰啲都系啦。咁佢哋亦都有啲学科专门研究，哦，究竟喺即系人类记载咧几耐之前开始，可能八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已经有人话见过类似嘅生物啦。咁样 系有啲啊， 系啦，即系你尼斯湖水怪，其实都有一啲所谓专家，佢哋系会不断研究噶嘛。 系，我已经追踪咗佢三十年噶啦。 系啦，即系游过落去添嘅可能。 我研究过好多嘢，咁啊，因为呢张相都可能系假嘅，但系我觉得系真嘅，因为其实你记载翻咧，佢唔知点样咧，就出现过呢件事。 系啊，即系有啲专家咁样讲呢啲。 系，我哋嗰日听到一个最离谱嘅咧，系话其实系一个叫集体意念而生成嘅怪兽。 系 咩叫集体意念而生成咧？佢就话因为例如佢嗰日介绍咗只怪兽，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啊，怪兽个样咧。好似一个人嘅，只不过佢地下爬嘅一个人， 四只脚地下， 系啦，咁然后就影到条片咧，就系话喺个废屋入边，跟住之后嗰个摄影师就拎住个镜头，即系你知好经典嗰啲啦，拎住镜头咁样行去，一打开门就嘢冲埋嚟啦，跟住就跑啦，跟住跑嘅时候一定配呢啲声噶。 好啱做配音。跟住仲会有啲， 有啲草丛声，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研究过啊呢只嘢咧系二千年开始出现嘅，因为网络上有人讨论，又发现越嚟越多人见到佢啊。所以咧，因为我研究咗好多嘅一啲生物学，即系奇怪生物学，我发现有个共通点，就系呢啲咧全部都系人类集体讨论出嚟嘅。所以我 propose 一个 hypothesis， 就系啊，因为人类嘅意念，所以佢出现咗喺呢个地球上。太恐怖了人类。 他又尝试解释啦，叫做你有冇得话佢唔啱啦。 我觉得几得意嘅。 得意嘅，即係佢有。同埋我觉得印象感受深嘅嗰次睇，点解我哋会攞出嚟讲就係、是。以前细个开始明珠台呢、 exactly. 一定会有呢啲、 哦。你讲明珠台我讲IK 佬嗰、那个。 我、哦、IK 佬都有、啊。 梁思浩嗰个啊。 哦、 因为细个我阿嫲系好鍾意睇嘅。咁、 啊、 我老豆同我阿嫲两个呢就会食完饭就坐喺度睇啦。咁喺度。哇呢、這个真系好恐怖喎、啊。係啊我哋都有听众影到呢样嘢不如即刻睇一睇幅相。係啊真系好恐怖。师傅你有咩睇法呢、這个嘢呢一定啊就系阴间嘅 怪物，所以上咗嚟，你可以见到佢青面獠牙，就系唔知边本经书入边讲嘅嗰只厉鬼啦。咁师傅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未谂到住，就细个好惊嘅。细个我真系好惊嘅，我记得嗰阵时候可能系仲系小学嘅阶段啦。咁我好记得个画面就系我阿嫲同我阿爸坐咗 sofa， 咁我咪坐喺隔篱一齐睇啦。跟住我阿嫲一路睇系一路闹嘅， 佢闹 假嘅，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睇嘅啫。 所以我哋已经步入咗嗰个年 纪啦。我系明珠台就系、是，其实好似我哋嗰日睇嗰一个嘅，都系你当好似笑笑小电影咁样，佢哋收啲片翻嚟，不过佢全部都系啲灵异嘅片，咁啲片可能好短嘅啫，然后就佢播出嚟，佢系不断 loop 嗰段片嘅，其实佢冇第二条嘅咯，佢就不断攞嗰段片不断 loop， 然后可能定镜或者放大，即系好似讲嗰咩集体意识嗰只嘢咧，我哋嗰日睇到嘅，其实佢嚟嚟去都系嗰个 shot。开个道木门，佢冲埋嚟咯，跟住只不过将佢放慢啦，或者将佢放大各样嘢咁样啦。其实佢冇第二条噶啦嘛。 系 咁咧，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就佢营造到嗰啲气氛咧，你会觉得好惊。 哦，系啊，其实当然我哋其实好知道嗰啲气氛系点营造，即系尤其是可能我哋而家出咗嚟做嘢， 系啊， 即系尤其是从事一啲媒体工作，好多嘢都只系拍出嚟，或者再加上个音乐啊、个剪接啊，令到个效果系恐怖啲。即系例如我啱啱咁样讲，你觉得啊好好笑、啊，但系事后而家再讲翻同样嘅说话。师傅啊，我哋啱啱收到听众寄嚟嘅一张相，其实左边嗰个系咪灵体呢？ 啊，系啊，系啊，系嗰、那个我都见到啊！ 因为一定有女主持噶嘛，系咪？系啊，呢只咧就系边本经书入边嘅青面獠牙鬼，而呢只獠牙鬼咧，据说系会吸人嘅精气神嘅。咁师傅啊，我哋应该要点样处理咧？ 做紧男主持定女主持啊？师傅啊，咁我哋见到个位应该点处理呢？ 未谂到。嗱，系咪即刻唔同咗？ 系啊，就个配乐， 就系个配乐嘅重点。 系， 再加上剪接嘅效果，系令到成件事系会恐怖好多嘅。 系啦， 所以我觉得嗱，尤其是咧，我觉得即系因为有时你同另一半去睇鬼片咧，嗰、那个叫做、那个威嘅地方冇得威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系你冇得喺佢面前威嘅，你意思 系啦？个意个音个原因系咩咧？因为你真系惊啦嘛，佢真系营造到个效果啊嘛，即系佢配埋呢啲，佢就嘣，跟住无啦有啲嘢弹出嚟，咁你都惊噶嘛，系咪先？我又唔好啦，咁你自己都缩噶嘛，你明啦，你系嗰个嚟噶嘛，系咪先？ 我惊啦。 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睇嗰啲相对地叫做有趣嘅 即系灵异节目啊嘛， 灵异节目或者你摆明知道啲嘢系唔好话摆明知道系假啦，或者你觉得啲嘢好似冇咁真嘅，即系相对地可能活泼搞笑啲嘅，或者啲背景音乐冇咁恐怖嘅，例如转第二款啦。 哇，师傅啊，嗰只嘢咧咁得意嘅，哇咩青面獠牙咁、啊、样， 系啊， 你即刻清谈啊，都市闲情安德尊问师傅讲鬼、啊， 你即刻喺你隔篱身边另外嗰、那个。即系假好多咧呢啲嘢， 唔得咧！你睇下佢嗰个动作， 唉，我都扮到啦，扮俾你睇啊！咁样，所以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其实好多真系未做到，即系相对嚟电视剧咧，佢唔系应该话呢啲纪录片咧，佢唔会刻意去营造嗰种叫做个音乐啊，或者成系冇电影或者剧做得咁。 咁强 咁逼你嗰种感觉㗎，即係唔会拱到你埋墙、因为佢始终有返纪录片嘅嗰个叫做 feel 喺入面嘅。所以你会諗一种 Gimme Five 嘅清谈同埋 Gimme Five 嘅鬼故两样嘢捞埋。我试多次俾大家睇。你用音乐试多次。因为呢佢又唔会话太搞笑但又唔会话太恐怖。咁点样两个一起平衡出嚟呢？嗱，好易理解嘅啫。係啦。嗱你又好似喺个鬼谷下面搵到一种孤独，你有一种搞笑嘅感觉，但係嗰种搞笑呢一时又推返大少少俾你喎。係啦，但係推返大少少恐怖嘅时候呢，佢搵啲专家出嚟又会剩返冇咗啲音乐喎。咁你可以平衡返啦。咁你再喺你嘅另一半面前 show 下嘢，哦，其实我唔好驚呢啲嘢㗎，係咪先？ 我呢个 mixing 好攰呀，听到不断做。 好啦，我哋听返后援会嗰、那个。 左右飞啊呢个。喂，但系咧，你讲起呢一类节目，我睇 好恐怖。呢、這个其实如果咁样打孖一齐出， 好攰。 我谂冇咩电台节目系试过嘅， 两条 background music 一齊推啊！ 去翻正常啲 ，OK？ 啊啊，笑到我咧，好攰啊對耳仔，我終於知咩叫唔啱 key， 即係兩條聲搭埋一齊。但咧，我睇过有一个，我觉得几嗰种惊咧，佢唔系用嗰啲咩效果， 系 佢系直情揾当事人咧坐喺间屋度，怎讲翻，好似访谈咁啊，即系佢唔会刻意要加翻嗰啲扮一啲艺纪录片，佢要拍翻个情节出嚟。 哦，系 啦，即系嗰啲系后期好电影或者好电视剧嘅质素，但系嗰啲唔系当时发生噶。 系，然后就会对吸翻有个访问者度，当时我就喺间屋入边，系啊，得我一个噶咋。 系啦， 无啦啦就盏灯就熄咗咯，跟住佢就会出翻一个有个人行入间，然后盏灯熄咗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对咳。咁但系嗰个我觉得反而系我睇过而家咁大个真系惊咧，佢真系冇咁多呢啲奇怪嘢嘅，佢真系坐喺度照讲翻嗰件事，但系因为嗰啲人讲得好好听，嗰、 哦、 件事好平淡，你听咗一个人分享咧。咁咧，你反而覺得嗰件事真實？ 唔係，所以我話嗰、那個喺嗰個立場，因為嗰個對咳嗰樣嘢咧，即我先撇除啲嘢真定假啦。即係因為有啲我話點解推介係睇呢啲靈異嘅紀錄片，因為佢有嗰下俾你唞嘅空間啊。你唔似電影，即係例如我睇康州驅魔實錄又好 ，Conjuring 又好，你去到後尾當佢入戲屋最尾個三十分鐘入直路咧，你隨時驚過你隔離嗰個噶嘛。但佢呢個中間有啲位俾你唞啊，即係例如係啦，例如無論佢真係揾個受訪者或者當事人出嚟講，你可能會。calm down翻個人，你可以靜翻，可以喺隔離面前嗰個好似扮到冇事，又或者可能有時好多好多可能實拍嘅，即係例如香港有啲好經典嘅，揾阿司徒師傅咁樣去嘅話，咁佢嗰個咪就係行入去，師傅而家同個降頭師做緊一個法術嘅對抗。对冚阵力，阵阵阵咁样有呢啲噶嘛，系咪先？咁你个画面可能拍到好恐怖，例如有啲蜡烛啊、剩啊，系咪先？但佢都会俾个喘息嘅空间你，例如系走啊、走啊、走翻出去嘅时候，就喺一个日光日白嘅景嗰度，然后就同佢讲嗱，啱啱发生咩事就系咁样，你个人都会 calm down 翻啊， 因为嗰度唔会有嘢发生。 系啦，咁你个人就可以，所以我话睇呢啲纪录片，你除咗可以笑之外，你个人可以叫做有一下 calm down 翻，然后你先至喺隔篱嗰个面前，你可以扮到你唔惊啊嘛。呢、 yeah. 个就系嗰个叫做同电影嘅分别，因为电影真系有好多时真系逼到你埋长脚啦嘛， 同埋一嚟就长脚，逼个长脚都好劲，即系同埋因为一嚟佢劈你个零钟啊嘛，即系个零钟个时间你基本上。你已經出事 係啦，而呢啲紀錄片啊，中間有廣告， 耶， 係啊，乜乜樓盤廣告現在發售， 喂，舒服曬，即刻唞一唞先。 水晶你38.8，12個， 即刻人翻翻嚟， 即刻唞一唞先啦。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1月1日如果冇嘢做，即係而家日光日白，開出嚟睇一睇， 開一開年 啊，係啊，開一開年，舒服一下先。即个人冇咁惊啊嘛，好紧要噶。 你知道我惊呢啲噶。 系啦，咁呢个真系第一步嚟噶咋？你唔惊，你呢啲开始睇完唔惊，你开始揾到啲嘢假，例如诶揾条线绑，你开始去睇电影你就唔会惊，咁你就真系可以追女仔嘅时候带佢入去睇戏啦。 系，即系你练习咗，或者你即系嗱，我而家有时唔惊嘅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有时都同女仔睇啦。你要令我自己唔惊就系你要不断谂紧佢，咁佢点样拍嘅咧？ 系啦，因为呢个系第二个阶段啊，最后一个阶段系几时啊？把握每年嘅10月份， 带佢主题乐园， 带佢主题乐园玩嗰啲鬼屋， 系 啊，跟住唔使惊， 有我喺度 拖住手，唔得就老土呢个，系大家唔系老土还老土，但系系 work 嘅。嗱，点解要1月1日提你啊？1月1日用3个月去训练自己第一级， 第一阶段 睇呢啲灵异 documentary。 跟住第二阶段 4、5、6月啦，啊冇啦，系啊4、5、6、7月，4、5、6、7月 系 就系、是、去睇鬼片，唔惊再练。8月、9月 揾个女朋友， 再揾个女朋友， 女朋友， 同埋撞正鱼腩战 啊， 再操一操，正所谓鱼腩盛会，气魄更壮。跟住10月份就可以。 就嚟了啦！ 哇！咁然后出年嘅11、12月就唔使自己一个人过，仲要喺屋企听我是你的后援会， 成个 year plan 出晒嚟啊！帮大家。 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过而家系冬天，所以就有时间再谂嘅。OK。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